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看完尸体返回的路上，我问司机彩这事儿怎么办，司机彩说我调查调查。我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，还叫调查吗？他说那要有证据是他们干的呀，否则他们不承认怎么办。我又说他们承认了你又能怎么办。司机才沉默着走了一截，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，你说能怎么办，杀人偿命，借债还钱。可他们动的是死人呐，法律上有这方面的条文吗？我也想不出个办法来，但我说，总得想个办法吧，得制止这种行为。司机才说，我查清了情况，汇报赵队长，叫他处理去，你说好不好？我说好。事情后来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司机才分头找了那几个人单独谈话，连哄带吓，他们便承认了。司机才呢就报告了赵队长。过了一天，我们在窑洞里坐着，赵队长和食堂的两位炊事员闯进来了。我们的窑洞很低，大概1.5米那么高，赵队长进来以后呢，抬不起头，弯着腰往四下看着，大声的喝问：“魏长海，魏长海在哪儿？”其实呢，魏长海就在他跟前坐着，但他不吭声。大概是和司机才谈话之后，他知道事情不妙，从昨天到今天再也不外出了。蹲在窑洞里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不时的讨好的与其他人说话。此刻他的脸色变成了死灰的颜色，但是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指着他说，这不是魏长海吗？赵队长的眼睛已经适应了窑洞的黑暗，认出了魏长海。他狠狠地骂了一句，好你个熊，你在这儿坐着呢。魏长海慌忙站了起来，站起来的时候头碰在了窑洞顶上，哎呦叫了一声，说赵队长，你找我有啥事儿？赵队长没理他，扭脸对那两个炊事员吼道，给我捆起来。在右派农场里，能在食堂当炊事员的人都是队长的亲信和打手，赵队长说声上，他们便扑上去把早就准备好的麻绳往魏长海的脖子上一搭，把两条胳膊一缠往后背上撅过去。其中一个炊事员把膝盖顶住魏长海的后背，双手一用力，绳子唰的一声响，魏长海便尖叫着缩成一团，跪倒在地。作为老公安呐，我可知道这一生的分量。 不要说魏长海长期挨饿受累的身体，就是江洋大盗作案惯犯也禁不住这一生啊。往常管教人员捆人打人，是没有人敢站起来说话的，但此刻已经到了生死关头，有些人已把个人生死看淡了，置之度外了。所以听着魏长海杀猪般的令人心颤的嚎叫声，有个人斗胆地问了一声：赵队长，他做啥坏事了？你们这么捆人？赵队长不理会，朝着魏长海瞪圆了眼睛喊：狗日的，你敢吃人？人们一惊，又问：什么吃人？赵队长，你说的啥意思？赵队长仍然不理他们，仍然喊：狗日的，没有王法了，敢把死人挖出来，心肝肺煮着吃。窑洞里突然沉寂了，是死一般的沉寂，人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继而嗡的一声，惊叹声、骂声、议论声就响成了一片。哎呀，还真有这种事儿啊，难怪他不服从，原来是有原因的。一片嗡嗡声中，赵队长吼着说：狗日的，不是吃了一个人，吃了几个，无法无天了。他走上前去，狠狠地踢了几脚，又骂：狗日的，你敢吃人？魏长海缩作一团，连声惨叫：赵队长，我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后来赵队长说了声拉出去，那两个炊事员就像提小鸡一样把魏长海从窑洞口扔出去了。随着咚的一声响，传来一连声的惨叫。这天捆起来的除了魏长海，还有铁路局的那两个小伙子，他们被关在赵队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地窝子里。赵队长的办公室也是地窝子，只是扇了顶，安装了门板，还生了一个火炉子。这三个人的残忍行为顷刻间传遍了祁连山下的两道山水沟，震惊了全体的劳教犯。这天下午没有人出去找食，人们或坐在窑洞里，或聚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，像是开会一样，谈论着魏长海等人的事情。他们先是无比震惊，义愤填膺，斥骂魏长海等人无法无天，道德丧尽。接着就又讨论该怎么样处置他们。有的人说应该处以极刑枪毙，有的说应该把他们正式判刑，送到印马农场去劳改。但是有人提出了异议：魏长海犯什么罪了？他杀人了吗？他抢劫谁了吗？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吗？他犯了哪家的王法？于是大家的讨论变得复杂而又冗长。我没有参加人们的议论，魏长海的事情是我发现并且报告领导的，但是看见炊事员把他捆起来，赵队长那么凶狠地踢他，他凄厉的惨叫，我已经可怜起他来了，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。经过短时间的争论之后，大家讨论的议题转到了道德的范畴。大多数人都认为魏长海没有犯法，只是违背了人类生活的道德法则。而道德问题啊，是个更为复杂、更加难以辨明的问题。有些人说魏长海天良丧尽，猪狗不如，应狠狠地整治，但有人呢对此持有异议， 师大历史系一位姓张的教授引经据典地说，古人云，苍廪足而知礼节，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未尝闻之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，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往常躺在窑洞里边熬时间，时间过得很慢，慢得让人难以忍受。肚子咕咕地叫，但吃饭的时间还很遥远。这天的下午，时间却是在人们的议论声中不知不觉地划过去了，天已黄昏了。窑洞里现在已经很暗了。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声，哟，快到吃饭的时间了。人们这才停止议论，各自准备碗筷，准备去食堂打饭。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饥饿，我的心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。胃肠还在地窝子里关了四五个小时，领导还没有把它放出来。以我的经验，他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了。五花大绑的人，绳子勒住了两臂的血管，血脉不通，时间一长，双臂就会肿起来，脸胀得像猪头一样大。这时候不马上松绑，双臂就会残废，时间再长，人就要死亡。我的确是担忧的厉害，便对窑洞里的人们说，喂，你们谁去找一下赵队长，求个情，把魏长海放出来，再要是不松绑，就要出人命了。我连着喊了两遍，没有人应声。后来我对张教授说，咱俩去找找赵队长吧，求求情，把魏长海放了。张教授翻了翻眼皮，躺着没动。后来人们就都拿着碗盆去食堂了。我不再叫人了，我明白，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，人们的心都变硬了，变冷漠了。尤其是近一段时间，他们已经看惯了同事的伙伴一个又一个的倒闭，一个尸体接一个尸体的被抬出去，他们连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明水都不知道，他们的同情心已经消磨殆尽了，他们没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儿了。可是我不能不管，魏长海是我举报的，如果他死在禁闭室里，我就是杀人犯。只要我活着，罪恶感一辈子都会折磨我的心灵。就在大家议论魏长海的时候，我反复思考了，魏长海是做的不对，但他不应该死。我顾不得吃饭了，跑去找司机才，我和他一起去了队长办公室，央求赵队长把魏长海等人放了。我们走进禁闭室的时候，看见魏长海正在往地上撞头，因为血液不能流通，他的脸肿了，难挨的痛苦折磨的他把头杵在地上。我们解开绳子，他连路都走不成了，他的胳膊根本就不能动了，肿得像水碗粗，而且改变了颜色。我们扶着他回到窑洞。 他的胳膊过了两个星期才恢复功能。开头的一个星期，他的手连饭盆都端不住，我给他打饭，用小勺喂他。他感激我，感激得涕泪双流。他不止一次地说，老李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感谢你，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。他许愿将来要报答的话，我只当是耳旁风，根本没放在心上。那时候，全农场的右派都已经陷入绝境，饥饿每天都扼杀着生命，身旁的伙伴一个又一个死去。他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还活着，天亮的时候再也醒不来了，永远的醒不来了。我自己也不敢说我还能活几天，谁还能把某个人说的某句话当真呢？再说他是那样一个人品低下的无耻小人，我根本就不想跟他长久来往。但是他把我当成了真正的救命恩人，知心朋友。那是他的胳膊恢复健康不几天的事儿，记得是12月2号的一天上午，他把我叫到窑洞外边没人的地方，很神秘的样子跟我说，老李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我要走了。我惊了一下，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他要逃跑了，但我很冷淡地说，你跟我说这事儿干什么？他说，真的，老李，我真的要走了，再不走就要饿死了。我还是那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这种口气，不要说了，你不要说了好不好？你走不走我管不着，你走了我也不去报告，你放心吧。我当时理解错了，以为他是怕逃跑以后我去报告，怕把他追回来，才在逃跑前跟我说这些话的，让我不要报告。谁知道他竟然说，老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叫你跟我一起走。当时我愣住了，说心里话，在明水这一段日子，我的心里的确产生过逃跑的念头，但总也下不了决心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我1948年参加革命，那时候才16岁，我当时是抱着推翻旧制度，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狂热理想参加革命的。我参加了解放战争，还去过朝鲜。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，美国的炮弹炸断了我的肋骨，我立过尔等功。就是在定为右派之后，我还想着经过艰苦的劳动改造，求得党的谅解，回到革命队伍里来。所以我还不想跑，我要是跑了，那就是放弃了革命的理想。什么光荣的历史啊，我的未来的前程啊，就全都丢掉了。我的确不愿做一个没有革命理想、庸庸俗俗过一辈子的人。但是不跑吧，眼看着就要饿死，我也真是不想落下一个这样的下场。我愣了一会儿，思想剧烈的斗争，还是下不了决心。我说，要走你就走吧，你放心，我不去报告。可是我不想跑，我十几岁参加革命，现在却要当革命的逃兵，我实在不甘心。他说，哎呀，老李呀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，到现在还抱着革命理想不放，你是什么革命者呀？ 人家早把你从革命队伍里开除了，你已经是阶级敌人的劳教犯，你还一厢情愿的做好梦啊，傻媳妇儿等汉子。在加边沟劳教的两年半里，我的革命理想的确是磨灭的差不多了，但是我想我终归没反对过革命，没做过对革命不利的事情，我被定为右派是很委屈的。我想党就是不给我平反，也总是要给个出路的吧。所以我就说我是不再做好梦了，但是总有一天会把我放出去吧，总会给一条活路吧。他说这是有可能的，但是什么时候释放你呢？劳教到哪一天才能结束呢？你能等到放出去的那一天吗？老李，走吧，咱一块儿走吧。世界上的事情啊，并不是好心总有好报的，可能你等不到释放的那一天就饿死了。你说你死了不是白死吗？有什么价值啊？人活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就只能活一辈子，死也要死得有价值。在战场上和敌人一刀一枪的干，死了是有价值的。你死到这山水沟里边，有什么价值？不觉得冤枉吗？我沉默了。魏长海的话就像是拳头，一拳接一拳的打在我的心窝上。两年半以来，我的灵魂就是为这些问题而煎熬着、扭曲着、痛不欲生。我曾经几次想到过一死了结我的一生。看我不说话，魏长海又说：老李，你是个好人，我才劝你跟我一起走。要是别人呢，我才不管他呢，死掉就死掉去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可不要打错了主意呀，老李，咱们一起走吧。魏长海的话终于让我动心了。我说老魏，我怕是跑不出去，我的腿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走几步就发软，身体也虚，没那个体力呀。他听出我的心思来了，提高嗓门说：我早就知道你的腿肿得厉害，走不动路，所以才叫你跟我一起走。你真要是走不动了，我可以帮一帮你。我苦笑一下说：帮我？你怎么帮我？我真是走不动了，你说你怎么帮我？你是能扶着我走啊，还是背着我？他似乎是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，愣了一下说：背你就背你，你以为我背不动吗？说实在话，老李，我的身体也比两年前差远了，但是我想在临走前还是要叫上你，让你一起走。你救了我的命，如果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走，我就一定要帮助你，就是搀着扶着，我和你一起回到兰州去。他的话说得很真诚，我怦然心动，并且十分感动。